判五年徒刑，还送200块钱。您说这钱咱们能要吗？所以我直跟人家解释，我说同志，我实在是没干什么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不是就劫个人吗？是不是？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呀？ 咱能那样吗？我说这样得了，这钱我实在也不需要，要不然这样好不好？等那师傅宽劫人的时候，您给他得了。 不要，我缺德不缺德呀你？ 怎么了？ 干什么呀？你怕你劳动改造闷得慌，做伴去？ 劳动改造干什么呀？ 你拦路劫人呢？ 劫的什么人呢？ 你这，哟，这我忘了问了这。 小猴， 听到这儿啊，我都糊涂了啊！你能不能啊，从头到尾把这件事情说清楚？ 可以啊。有一天晚上啊，我去看电影去了。是个《聊斋故事》， 什么名字？ 画皮。 画皮。 看完电影半夜11点多钟了， 深夜 骑车往家走。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，心里头直犯嘀咕。 对，那模样是瘆人。 骑着骑着蹭一下子， 怎么了？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。 嚯， 当时吓坏了我了， 连我都吓一跳。 骑着骑着蹭， 怎么了？ 从那电杆子后头又窜出一只猫来。 好嘛，这闹猫呢，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？骑着骑着蹭， 又窜出一只猫来。 哎，比猫大。 那是狗， 没有尾巴。 那是兔子， 两条腿。 对，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。 没听说过。 那是什么呀？ 人。 人 打胡同里窜出一人来，蹭从我边上就过去了。 哟，干什么的？ 不知道啊。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啊，就听那胡同口里有人直喊，抓坏人呐。 甭问，这俩是坏人呢。 我明白了，准是这俩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。 对， 现在想逃跑。 没错， 跑了一个，跑不了俩。 你呢？ 我下车等着他， 等着， 等他跑到我跟前，我过去一伸手，砰，我就把他抓住了。 好， 好小子，你让哪儿跑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赵大伯。 得，抓错了。 我说大伯，怎么回事啊？ 是，您说话呀。 哎呀，我说大伯，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？ 那是气的，累的。 月文，前面那个敲门，抓住他。 前面那个， 赵大伯，您甭管了，有我呢。当时我看准了这坏人的后影，我大喊了一声， 喊：“ 呆，大胆的毛贼，你哪里呀走？” 就冲这嗓子没有啊，逮不着那坏人也得吓他三跳。 我逮不着他啊，我逮不着他，我对不起党对我的教育。对不起人民对我的培养。对不起被盗的同志。 是， 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那学费我都对不起。 怎么呢？ 小时候我们的体育老师教过我长跑，我没忘。 这会儿用上了。 我是喘长气迈大步，我是步步紧逼。眼看就要追上了，突然间滋溜一下子， 怎么了？ 这小子一拐弯钻一胡同里去了。 哎呦，不好逮了。 谁说的？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。 乐什么呀？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。 这回好逮了。 谁告诉你的？ 死胡同啊。 死胡同更不好逮了。这小子一看是个死胡同，突然转过身来，噌，从腰里头拔出这么长一把明晃晃的脑子。 哎呦，你可得留神呐。 直目瞪眼冲我就过来了。走近了我一看啊，这小子是急了。 怎么见得？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。 不能吧。眼睛哪有这么大个啊。 我走近了一看，不是眼珠子， 那是 戴一蛤蟆镜。 蛤蟆镜 上面还贴一商标。猛一看跟长一块白内障似的。 嗨，什么模样这是？ 走近了以后他跟我说话了。 说话。 哥们儿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。今儿你让我过去，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可别怪我不客气。今天咱们是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 红刀子出来。 我说什么？你红刀子出来啊？你少来这套。今儿你给我扎出12骰来，我也得抓住你。 好，留神。他可拿着刀呢。 拿着刀呢。我不害怕。我猛然间我想起一个人来。 谁呀？ 一个售票员同志。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，当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，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，最后光荣牺牲了。 这我知道。你说的这是模范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。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。 谁呀？

生是救赎兽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救赎是救赎兽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一个二呀，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嘿嘿呦嘿，嘿嘿嘿呦嘿。 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 全都有啊，一路看见往里走啊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一二呀，哎哎二呀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嘿嘿呦嘿嘿，嘿嘿嘿呦嘿嘿。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呀一二呀，哎哎二呀， 哎呀呀一二呀，哎哎哎哎一二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